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制止公安镇压市民社会对策委员会、被囚工人后援会和争取保安法废除国民联代等69个市民社会团体7月28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当局释放梁先囚。